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都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您还别说，这话要是放在有的人身上啊，还真让人觉得有那么点道理。此话怎讲呢？您瞧，在这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宫里的皇室贵族，或者是高学历有本事的大官能够被记录在史册以外，还有一些人也被记下了一笔。这些人有的早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老百姓，或者根本就是一群地痞流氓，结果一不留神，人生就有了转折。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位。他是一个市井小民，靠给别人剃头为生，他擅长溜须拍马，讨得人人欢心。他是一个幸运的小人物，因为捡了个不得了的宝贝，平步青云，最终却还是得了个剃头恶棍的骂名。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捡玉玺的猪剃头。清朝末年的时候，成都将军衙门府旁边住着一户姓朱的人家。这家人其实早先呢，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家宅里高门大院，人丁兴旺，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好日子还没出几辈人呢，朱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到了后来，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家底儿，全被家里的小儿子给败光了。这小儿子20来岁，寻花问柳，抽大烟耍钱，就没他不沾的。人往那一站，从上到下拐着8道弯，贼眉鼠眼不说吧，还摊上一副罗圈腿。人瘦的呀，要搁现在肯定能去难民营当代言人。周围的邻居谁都不爱搭理他，但凡出门碰上他，都得快走2步躲他远远的。这小子没什么本事，唯一的一样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的手艺就是剃头。虽然不至于饿死，可是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后来大伙儿就因为他这手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猪剃头。起初猪剃头就跟打游击似的，整天背着剃头挑子满世界窜呢，哪儿人多他去哪儿。后来他发现少城公园这地界不错，八旗兵丁都驻扎在这儿，那么多当兵的呢，首先得保证客户群呢。就这样，猪剃头的生意越做越好不说吧，还和这些军爷们混得也是越来越熟。您别看猪剃头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可是这嘴呀，甜的真是没法说了。察言观色，他要是排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排第一。而且这马屁拍的也是当当的，但凡让他剃过头的军爷，一个个的甭管长成什么样，都能让他说的跟国际大明星似的。您说，奉承话谁不爱听啊？像猪剃头这样的，不光是给人家剃头，还让客人出门的时候个个都是心花怒放，哪能不受欢迎啊？到了最后，下到小士兵，上到大将军，没有一个不整天念他好的。日子一长，这猪剃头先是做了军队首领玉坤大将军的专属剃头师傅，后来愣是荣升到玉坤大将军的贴身跟班了。自打做了大将军的跟班，好家伙，猪剃头连喘气儿都和原先不一样了。 大将军抬头挺胸的走到头了，他猪剃头也是努着劲儿的想把他那罗圈腿给扳直了，赶紧的跟在后头，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儿。1900年7月份，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撒腿就跑啊。您想想，一个太后一个皇上哪儿过得了这种逃难的日子呀？别说有人伺候了，就连保驾护航的合适人选都没有啊。于是一道护驾的圣旨就落到了玉坤将军的手上。正是这次机会，让这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打仗的猪剃头有了个近距离接触皇上的机会。这可是他猪剃头这辈子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老佛爷的圣旨那是一般的命令吗？玉坤将军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啊，连夜就把那些还做美梦的将士都叫起来了，下令赶紧给我清点人马，天还没亮呢，启程出发。猪剃头啊就跟小尾巴似的，玉坤将军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连走了几天几夜，这大部队才终于快到了西安。这天傍晚，玉坤将军打听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座古庙，老佛爷和皇上就藏在那儿，于是赶忙带了个先行部队打算去那儿先看看。一路上玉坤将军是一边找一边打听，心里琢磨着这老佛爷还挺能藏，这么不起眼的地方都能让他发现了，我这么费劲的过来保护他们，等见着皇上还不得重赏我呀。玉坤将军心里一边想着美事，一边就找到了古庙的大门口。古庙门口杂草丛生，得长得一人多高，一看就是已经荒废了很长时间了，山门破旧不堪，蜘蛛网都快把大门给封上了，天上飞的乌鸦一直呱呱的乱叫，冷不丁的还会从这草丛里边窜出几只野猫来。玉坤将军先是看了看周遭的环境，紧接着就走到古庙大门前，滋妞一声把门推开了。进院一看不要紧啊，可给玉坤将军吓了一跳，这院子里边只有一堆烧过的柴火和一些被吃剩下的野果子，连个人影都没有。很明显呢，看来我这是晚来了一步，早先还琢磨着皇上会怎么重赏我呢。哎呦，这回呀，不怪罪我救驾来迟就算不错了，但凡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和老佛爷慈禧再出点什么闪失，我可真是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呀。想到这儿，玉坤将军立马就打算带着这个先行部队往前追呀。可是当他一扭脸打算下令启程的时候，差点没气死，身后这帮八旗兵丁全都七扭八歪的倒地下了，一边休息一边捶腿还叫苦，总而言之不打算再走了。看着这群不争气的东西呀，玉坤将军是一边叹气一边摇头，你说说你们让我说什么好啊，整天就知道贪图享受，功夫不怎么样吧，还都好抽个大烟，幸亏这是没遇到敌人，带你们这帮人出来呀，真是让我丢人现眼。不过玉坤将军这话说归说，最后还是无奈的妥协了，让这帮官兵们在古庙附近稍作休整，再去找太后跟皇上。一听说休息，一直跟在玉坤将军屁股后边的猪剃头可乐坏了，哎呦喂，可算能歇会儿了，好几天了一直这么跑啊，我这腿都快跑断了，我呀也别在将军面前歇着了，找挨骂的那是，我呀我去厕所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歇会儿去。这会儿已经是深夜了， 一轮明月高高的悬挂在天际。就在朱剃头借着月光往庙里走的时候，突然让他碰到了一件事儿。这座古庙非常大，古庙的残垣断壁上面长满了野草，大殿上的菩萨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儿，还有掉了脑袋的，一个个残缺不全的菩萨像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狰狞。朱剃头越走心里越凉啊，越走越快，脊梁骨都冒出冷汗来了，一边走一边念叨：哎呀，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你可别吓唬我，等我有了钱，我保准到这儿来供养您来。就在朱剃头刚刚迈进二进院，院子里头突然豁然开朗了，就看大殿里头一座庄严的佛像端坐在正中央，月光洒在佛像的脸上，两只眼睛好像一直都在盯着朱剃头。估计这会儿朱剃头实在是走累了，壮着胆子擦着汗就走到了佛像面前。哎呀，菩萨呀菩萨呀，我就是想在您这歇会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歇够了我就走，我不打扰您。可就在朱剃头一边念叨一边往地上坐的时候，突然有个东西硌了朱剃头一下，朱剃头哎呦一声蹦起了，撒丫子往回就跑啊。还没跑两步呢，朱剃头回头一看，好像也没东西追我呀，就站在那儿了，然后战战兢兢地往前一步一步地挪。等到了佛像眼前，吓得他呀连眼都闭上了，哆哆嗦嗦地用手在地上摸，刚摸两下，突然一个冷冰冰的东西碰到了他，朱剃头这手瞬间就缩回来了，慢慢地睁开眼睛打算看看。借着月光朱剃头这么一看，嗨，闹了半天是块石头啊，可等他把这石头拿起来仔细一端详，哟，这石头还真挺好看的，四四方方的，上边还雕着一条龙。他左看看右看看，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心里头就想了，甭管这是什么，我呀拿回去送给将军，说不定啊能讨他欢心呢。想到这儿，朱剃头也不歇着了，抱起石头啊就回去了。这座废弃已久的古庙里会有什么宝贝？朱剃头捡到的这块石头它到底是什么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会儿玉坤大将军正在前院里发愁呢，越琢磨越难受。唉，我这救驾来晚了，见到皇上跟慈禧老佛爷，我这脑袋可就该搬家了，我冤不冤呢？这边玉坤将军正犯难呢，那边朱剃头捧着石头可就跑过来了。将军将军，您看奴才给您捡了一个什么宝贝回来，保准您没见过。我琢磨着这么漂亮的东西呀，也就能配得上您。将军听完一抬头，还没琢磨怎么回事呢，朱剃头就把石头塞到了将军手里。等将军借着月光仔细这么一瞅，好家伙，赶紧把这东西塞回朱剃头的手里，起身弄平衣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朱剃头一看当时就傻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我这天天给您磕头还没磕够呢，您这是怎么了，怎么给我磕上了，讨您欢心您也不至于开心成这样啊，这么大礼我哪受得起呀。于是他也赶忙跪下了，就看玉坤将军头也磕完了，接过这个石头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心情一下从阴天转到晴天了。您可能得问了，一块石头至于的吗？其实啊，闹了半天朱剃头捡回来的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这正是光绪皇帝的玉玺。那玉坤将军能不乐吗？ 就算自己救驾来晚了，可是捡到玉玺也能将功补过呀。于是马上下令启程，接着寻找慈禧和皇上。那边玉坤将军一路找，这边慈禧带着光绪一路逃。他们先是由打北京跑到了山西，等到了地儿又觉得不太安全，转战跑到了西安。早先那个破庙他们也就是歇歇脚，这会儿娘俩一直跑到了一个小镇子上，实在是跑不动了，就打算先休息休息。这天一大早，慈禧收拾东西，左找右找，突然发现玉玺不见了，这可把他气坏了，当时就喊来太监：你们怎么收拾的东西啊，连玉玺都能丢了啊，去给我找回来，要是玉玺找不回来，你们也别活着回来见我。好家伙，这太监宫女听完之后全都哆了哆嗦的呀，这一路跑谁能知道这玉玺丢哪儿了。正在这帮人都开始打算写遗书了，总管太监李莲英跑进来了：老佛爷，护驾将军玉坤来给您请安了。慈禧可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啊，玉坤将军能否利用这个捡来的玉玺将功补过，把他救驾来迟的罪名给补回来呢？捡宝贝的猪剃头又能从这块玉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没多大功夫，就看玉坤将军磕头跟捣蒜似的就磕进屋来了，一边磕一边喊：老佛爷万寿无疆，奴才救驾来迟，罪该万死。这话说到罪该万死的时候，这玉坤呢诚心把嗓门压低了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虽说捡了玉玺吧，他心里头也不踏实，这但凡慈禧一个不高兴，自己小命可就玩完了。慈禧一边看着玉坤，这脸上啊就跟上了板子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两边太监就等着老佛爷一时眼神过去，摘了玉坤的顶戴花翎，要了他的命。屋里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安静的连出气儿的声儿都能听见。玉坤将军就跟等待死刑似的，两只眼睛瞪得跟灯泡似的。过了半天，就听慈禧突然长叹一声，刚要说什么，睁眼往下一看，不知道这玉坤什么时候摆了一新动作，就看他的脑袋呀都快扎进地里了，双手捧着一个东西抬得老高。等慈禧仔细一看，哟，这不是玉玺吗？怎么在你手上啊？这紧张的气氛可算是被打破了。就看玉坤赶紧解释：奴才万死，来向老佛爷请安，奴才实在是愚蠢，救驾的路上迷路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边一个古庙里头红光冲天，我以为是老佛爷的玉体所在呢，顺着光柱就找过去了，结果一看您没在，原来呀是这传国的玉玺在那儿发光呢。老佛爷您呐，真是洪福齐天呐。您听听这玉坤将军多会说话啊。虽说对于慈禧来讲江山可以任人宰割，可是象征着皇权的玉玺是不能丢的呀。就玉坤这通白活，不光死罪免了，还捞了一大笔奖赏。这事儿过去之后，捡玉玺的真正功臣朱剃头可就更不一般了。在玉坤将军眼里，要是没了他，自己可能很难活到现在呀。有一天他把朱剃头叫到身边，我说：朱剃头啊，你跟了我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好好奖赏过你，这些个金银珠宝就算是你啊捡到玉玺帮了我一把应该得的吧。顺着玉坤将军的手，朱剃头一看，哎呦喂，又是金银珠宝，又是绫罗绸缎的，还真是不少。可是半天这朱剃头没动窝，玉坤就不明白了，怎么着先少了？ 这个时候就看朱剃头吭吭哧哧的挤了句话，奴才不是嫌少，只是嗨，您要是能给我个官当，我哎，恼了半天，朱剃头你是想当官啊？玉坤将军一听，心想这有什么难的呀，赶忙写了一个奏折，经过慈禧老佛爷同意，封了个知县给他做。您想想，一个大字儿不识的剃头匠怎么可能做知县呢？这也就是他命好捡了个玉玺才得来的。您就瞧朱剃头做了知县之后，县官老爷的架子就属他拿得好，没几年的功夫，自己先置办了不少的良田地产，老婆娶了一大帮，处处欺压百姓，还搜刮民财，老百姓们都快恨死他了，私底下都骂他是剃头恶棍、扒皮县官。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这个小人得志的朱剃头怕那些革命党人杀了他，卷着包裹就跑到了成都，隐姓埋名地过起了日子。慢慢的，日子一长，他这个因为捡了玉玺得了官做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命点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